三，背诵绕口令。一，船和床。你说船比床长，他说床比船长。我说船不比床长，床不比船长。船和床一样长。